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唐哈伯讲啦。咁啊，依然有我啦，记得得啦， 郑涛嚟， 仲有我啦，神秘老恩啊，大家好， 哎、有神秘老恩啦，神秘老恩，老恩， 喂，咁啊，唔小心讲咗你女朋友个名啊， 我好似冇女朋友，叫阿欣噶， 哦，叫欣欣可能， 唐欣欣， 啊，啲题外话啦吓， 喂，最近咧，喂，你喺台中辞职咗好多年噶咯，我哋读大学已经喺度台中。辞职噶咯，系嘛？ 已经接近30年噶咯， 系咯，我哋都喺台中30年， 老台中嚟噶咯，我哋已经 系咯， 系啊，点啊？ 但系有冇谂住转职咁啊？ 有啊，你 send 咗个消息俾我之后，好心心都痕埋啊，真 系咯。仲有好似话新北市想增加人口，诶呢、這个撤职人口啊， 系 其实人口很多嘅，不过冇乜人喺新北撤职咁解嘅啫。 唔系，佢好似话想破一个数字啊嘛，400万，而家300几啊， 系啊， 300几万， 但系佢话。其实以前计落咧，其实已经超过有好耐，已经有500几万。 哦，在地嘅人口有500嘅， 人口超过500、哦， 所以佢希望将嗰啲人就拉入嚟 佢嘅即系嘅户籍喺新北市。 咁好多人南部嗰啲上嚟打工嘅， 唔一定个户籍喺新北市嘅， 台中都好多外籍人啦，台北仲多啊， 好多好多。 咁啊，好似话如果撤职之后，因为详情要可能要查，即系未正式公布定点啦。 好吸引啊，听讲 啊，仲会送一层送楼喎、啊，撤职送楼喎、 啊，送楼啊，送一层楼啊嘛， 政府俾啊， 三房噶嘛，好似 套房 嘅啫， 套房 都好啊， 好过冇啦， 价值好似话系 400几万，四百几万， 淡水嘅楼 18平啊，好似系我记得 套房。 吓、啊、喺淡水啊？ 点解咁大反应？送得俾你嘅，唔通喺大安区咩？ 喺金门啊，送运 淡水就真系淡啲喎，咁样嗰度成日食西北东北风嘅啫，嗰边 系送淡水啦，仲要系套房。我第一次睇到嗰个好笑 哦。 咁可唔可以我辞咗落去喺嗰个户籍几年之后辞翻出嚟啊？ 咁啊，有你噶啦。其实台湾户籍你去嚟去去都得噶啦。 但系如果你系佢真系要抽嘅，好似陈楼，但系详情一定有啲规限。其实冇可能话我今日撤职，我攞间屋，我听日撤翻走，一定唔会咁嘅。 有 可能5年内或者10年内唔可以咩咁之类嗰啲噶啦，一定有呢啲嘅。 其实我啦，即系咁样有睇过下啲内容嘅，听过有送黄金添。黄金啊！ 反共义士， 直头系佢话咧，佢唔知系每一千，即系累积嘅户籍嘅人数咧，每到1000即系正数嘅时候咧，嗰一个人就有奖品。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每1000就有奖品。 嗰啲撞彩喎、 啊。但系到达咧400万嗰个咧，就有黄金2两。 哇！2两。 咁前一个咧就系、是、499,900嗰个咧，就有1两。系啦，咁400个都啱啱好，第一个咧又有1两， 哇！ 我记得好似系咁样，跟住仲有中间嘅某啲，譬如抽本咩电动机车啊、GoGoRo 啊，又有啲咩礼券啊，各样嘅乜都有嘅。佢其实最主要目的就系想希望多啲人入籍去新北市。其实谂下都唔错啊，我觉得。 咁你有冇兴趣？ 即系唔一定系为咗抽奖嘅，但系其实北部我都有啲兴趣嘅，其实，因为我发现咧有阵时。北部同埋中部或者南部咧，其实好多好多嘢差异好大的。 所以你想每一度地方都有买层楼喺度？ 尤其是北部咯，我觉得即系方便，因为我成日上台北嘅。 买几个单位算？ 唔错噶。 我都成日上台北喎、 啊。系噶，其实台北话唔定你如果啱价钱嘅位置唔错，你买嚟租俾人又得，自己用又得。系咪先？平时去玩啊，或者咩？ 台北 OK 啫，新北租唔易咁大，你睇咩区？ 新北都要睇咩区嘅？ 系咯， 有啲热闹啲嘅。 咩新庄嗰啲死紧啦？ 松山嗰边 系 淡水咪新北咯？ 淡水就比较淡啲， 真系淡。 我咪可以呃到香港人嘅。 系淡水 好多朋友都问话，呢个淡水好唔好住？香港人问我，佢想买楼，我唔出声。 又无敌海景。 其实我觉得系气候系差啲嘅，其实， 嗯， 真系嘅，因为东北季候风咧系好强烈嘅，嗰边系真系你去到近海嗰啲咧系好恐怖嘅，直头，亦有好似打风咁样嘅， 好似出咗个海咁， 系好严重嘅， 喺海度瞓 啊，同埋你离台北市都有一段距离嘅， 有情人桥喎、 啊，咁你唔系日日 冇情人啊嘛，大佬， 好似 Tony 咁自己。 高雄嘅愛河啦， 咪咯， 你咪真係沐浴喺愛河啊？ 咁啊係， 所以為太太咪高雄人咯。 咪聽過一個笑話嘅都，有一個話睇上司同一個阿嬸講， 係 佢話：哇，你最近可能會墜入愛河， 墜入愛河。 跟住阿嬸話：係、我都知嘅啦，所以我咧呢幾年都盡量唔去高雄嘅。你明咩意思啊？因為好驚跌落 跌咗 愛河，你明唔明？即係笑話啦呢啲嚇，即係咁啫。但係淡水有一個好處嘅就係、是、因為佢係觀光勝地嚟嘅，其實就真係幾熱鬧。 紅毛城嗰邊有 紅毛城啊，同埋老街啊， 塞車 係噶。 點解會塞車啊？因為車多嘛。 嚇、啊！啊，真係聰明啊！啊，真係聰明。 點解垃圾多啊？ 喂，好似你哋冇乜反應喎，好似唔知道香港有單尋日講。即係早幾日啦，有運輸署定乜鬼嘢個，總之香港有個官又好，乜議員又好，乜都啊，總之有條友咧就話點解近呢幾日咧上水塞車，因為車多咯。 啊，幾好 啊！係話過洗曬版啦。 哇！呢、這個官員幾明智喎。 係啊， 係好聰明啊真 係。所以解決塞車問題，只能夠減少啲車咯。 減少車輛啊！哇！真係頂佢唔順。唔係咁啊，其實早好多年前咧，淡水嘅樓我睇過添嘅，其實。系叫喺紅樹林嗰扎嘅，因為紅樹林同淡水站都好近啫。其實嚇，咁嗰頭咧，我覺得嗰陣時樓價比較冇咁高嘅時候，有考慮過嘅。但之後咧，因為真係太偏台北市，太遠啦，離太遠啦市區，所以就冇考慮。但之後都升咗成兩倍幾，即係嗰陣時冇買之後。後面發現咧，哇，升咗兩倍都好勁。 嗰期啊嘛， 係嗰期 炒得熱，乜都升啦。 應該十幾年前嘅啦嗰陣時， 但係而家跌翻曬落去啦。 依家跌幾多我唔知啦嚇。咁啊，但係有一排好多香港朋友嚟台灣買樓都係買淡水同埋嗰扎嘅喎。 嗰啲係俾人 困咗 啊！冇咁講。只不過因為啲台灣人唔係咁中意咧，佢又將啲優質樓攞去俾翻啲香港朋友啫。 哦，益香港人 嚟、哎，吸引啲外邊嘅優質嘅專才入嚟。 係喎、 啊，經過一啲咁嘅 台灣唔欣賞，唔代表其他人唔欣賞。 展覽啊， 總有人欣賞啊，台灣人識欣賞。 佢有海景， 係咯， 無敵啊，仲要係， 係咪先無敵？ 有地鐵喎、 啊，係咯，又有地鐵， 啊、真係無啊，真係。 啲價錢又平， 係咯， 啲地方又歡樂。系喎，即系益名益人啊，名益香港人， 名益啊！ 感謝啊！ 我同羅姨都話咯，我有幾間地產商揾我哋幫手去香港 sell 樓啊，應該四年前開始就開始揾我哋啦。 嚇、 啊！我哋都冇去。 哦，咁啊，咁益香港人，你唔點解唔去啊？ 咁著數嘅嘢留翻，唔使我哋去都 sell 到嘅。 自己好多人會揾嘅， 大班人撲到嚟啦。咁、哦、我哋都冇去，因為最主要就係我哋睇啲樓盤嚇。啊台中都有嘅，台中 sell 乌日楼， 乌日乌日，高铁站嚟嘅喎嗰度。 吓咁啊，台北就 sell 啲淡水楼，跟住哇，我同罗姨睇到唔系啩，淡水楼，啊咁正嘅楼都应该 唔使我哋 sell， 唔使 sell 噶啦，应该都唔会有乜人买噶啦， 唔会同你抢啊， 应该冇乜人买嘅，我都谂住冇乜人买，四年前讲紧、但后屘陆陆续续咧，发现我啲群组嗰度咁多人住淡水，咁多人买淡水楼，后屘先知，我同罗姨后屘话。早知我哋都幫手賣啦，咁容易賣嘅啲樓，哇！一間賺6% 啊！ 咦？哇！ 咁高？ 喂， 俾我哋咯。 但係一間樓1000萬嘅話就60%嘅咯喎。 六十咯。 哇！咁好 咁多人賣，我哋閒地嗰幾年咧，起碼賺幾百萬啦。 賣咗10間8間酒店喎。 所以咪話後悔唔去咯。原來香港人咁欣賞淡水嘅，我唔知啊，羅伊都 咁熱銷啊， 係啊，係錯過曬，而家冇理由再揾翻地產商，喂，仲使咩幫手啊？冇人 收你啦，係 咪？人哋賣得慶合合咯， 真係大劑， 走寶啊你， 走寶。不過住北部真係方便好多嘅， 所以你有諗過搬上北部？ 嗰陣時唔係搬，只不過喺嗰邊睇下揾唔揾到好嘅地方，係啦，我自住又好，出租又好嘅，即係。点解呢？因为我发现咧，北部而家其实佢资源都系比中南部多好多嘅，包括譬如你话去睇展览啊，睇展览啊，搵资料啊，同埋搵朋友或者食饭都选择多好多嘅。我发现，好似最近前几日我去台北又系，即系好多譬如喺台中咧，我哋搵嗰啲港式餐厅，其实都好嘅餐厅唔易搵啦。其实，但系好死唔死喺台北咧，求其都搵到一间噶。 系啊。 都唔錯嘅添，我仲 101下面都有間。 係啊，類似我哋去林森北路嗰間叫做點心道啊嘛，嗰間叫係啊， 仲係嗰啲咩高速列車嗰只送嗰啲點心嗰只喎。 咁、哦、樣， 但係睇個價錢咧，同台中一樣嘅啫，其實。 嚇、啊，咁啊平喎。 平㗎，真係平㗎。 不過台中港式餐廳好大問題。 點解？ 譬如我哋今日幫襯完呢間好食咧，幾個月之後再去咧，已經唔見咗啦。近呢幾年執咗好多， 好多真係好多， 好多係好多，真係。 可能是消費力度的問題啦，即係慢慢消費力慢慢減弱。 你就算香港消費力幾好嘅，都唔係話開緊開親日本餐廳都 執 執噶， 都執執 即係你唔會當正即係餐餐食啊嘛。 係 你係好特別啊！今日去食日本菜啊，今日去意大利菜，你唔會餐餐食意大利菜啊嘛。 係 咁調翻轉，佢哋都唔會餐餐食港式啊。 系， 咁啊台北市啦，咁啊新北，即系话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设席都好，系嘛，抽翻间屋都唔错啊。虽然嗰间屋都唔方咩好嘢噶，但系唔使钱嘅，攞咗都冇蚀底嘅，咁啊讲真。 咁啊，佢有几多间抌出嚟啊？ 一间， 一间啫， 一间啊， 抽啊， 要抽噶，要抽， 系咯，仲要抽。 同埋好似新北嚟讲咧，有啲地方都唔错嘅。其实我之前最成日去即系住又好或者揾客啊，觉得唔错嘅咧，其实林口都 OK 嘅。 嗯， 即系佢嘅地方算系比较大面积去开发嘅。 系啊， 咁慢慢都有个聚落喺度，就系、是、譬如大嘅超级市场、大嘅嗰啲 shopping mall 啊，都有齐嘅啦。 欧力啦嗰啲， 欧力咪有个咯，三井嗰、那个好真系好大嘅。 林口我哋揾下我哋嘅旧同学啦，倾下偈咯，又揾次 系咯，系咯、可以介绍一下咯。但系林口嗰度唔好咧，就系、是、冬天又好冻。因为佢山区嚟嘅，好似我以前桥大都系林口。 我哋都住过一年林口啦，叫做 住过啦， 冻到 嗰边又有地铁咧，而家唔系， 而家有地铁， 直接去到机场，系咪落去台北？ 系， 仲有有好出名嘅， 方便咗嘅而家林口， 方便咗 嘅，好过我哋嗰年。 有长庚医院啦，好大嘅， 长庚医院嘅，同埋我听闻啦，而家林口住咗一扎人咧，喺嗰度买楼啊、置业或者租屋噶，系咩人你知嘛？嗰啲航空。服务人 员哦， 空 姐、 空少嗰啲， 空少唔骚嘅啦，空姐重要啲。 哦，你重视呢啲嘅，即系可能隔篱邻居啊，乜姐小姐咁样。 陈小姐又 出口啦， 你华航噶咁啊， 使唔使帮你睇住个门口啊？ 有冇啲狗仔要帮你养住先啊？ 鼠又系人哋嗰度， 唔系真系多咗呢一批嘅，因为佢一。佢系嚟你林口站好近啦，翻工去機場最近。 系啊， 同埋嗰度嘅生活機能係方便好多。 已經有噶啦，嗰 有齊噶啦，有齊噶啦。 咁啊，係我而家有幾而家去廣播咯，成日去林口。 你都成日去林口？哦， 有啲電視台喺邊啊嘛。 係啊，搬咗過去 錄影廠， 陸陸續做好多電視台啊。係 係 係 啊，民視好似有 TBS 都會搬過去嘅。 係 咁，哇！如果我再上 TBS 麻鬼煩。不過咁雖然話都方便嘅，但係我哋電視台咧。如果佢嗰啲通告系派你去林口嘅话，系有额外津贴嘅。 哦，咁嘅 系啊， 嗯， 不过我嚟讲一样嘅啫。我上林口同我上台北乜分别咧？ 都系 咁多咗钱，啱更好添啦。对我嚟讲， 咁啊可以搵姐姐食饭。 姐姐呢个姐姐先， 空姐啊嘛， 咁识到先得噶。 唔系你要喺嗰边买层楼咁先有居噶嘛？ 林口买唔起 吓，平好多嗰度咁就。 平过台北啫，都贵过台中啊嘛。 咁啊系啊， 唔系咯， 普遍都贵过台中。 台中先啦，考虑到台中先。 唔系，同埋嗰边咧，即系之前系因为长庚医院嗰扎咧，已经有个生活机能唔错嘅环境噶啦。其实 嗰度 已经好旺噶啦，已经好旺噶啦。咁你嗰个系长庚医院里边食饭啫，系嘛？ 唔系啊，我意思系我都系嗰头食饭，食完饭先去电视台开工嘅。 好似我以前都讲过噶，长庚医院嗰个自助餐好经典噶嘛。 而家变晒咯，原来冇咗咯， 冇咗啦， 佢拆散晒噶咯，系啊，唔系以前嗰只噶咯，原来我哋唔得地， 慢慢转移咗噶啦，林口都转咗去嗰、那个即系 shopping mall 嗰扎噶啦，即系 欧力嗰边， 系啊，三井欧力， 即系新北除咗林口啊，比较有得谂下啦，板桥啊贵啦， 板桥密集， 因为太市中心啦，好似台北咁啊， 即系旧区嗰啲， 旧嘅， 咁另外有冇咩区可以值得推荐啊？ 听闻仲有一个叫做三峡。 哦，三峡未去过， 即系土咩莺歌啊，三峡嗰扎嘅。 长江三峡就去过， 即系有一排我听个朋友讲，佢就喺嗰边睇楼，谂住买翻几间嘅，因为嗰边仲未大升，加上将来话有捷运通到嗰边， 所以呢個部分或者可以 即三下可以注意一下。 三下嚇。 咁另外嗰啲小心注意就係嗰啲咩淡水啊、咩新裝啊嗰啲就要。 嗰啲係已經舊咗噶啦，其實。 新裝新咩 都、啊、新刀新刀心 嚇，咩、啊、副刀心嗰啲啊，新嘅新 炒完一輪噶啦， 但係嗰度已經係冇乜料到咯， 炒完一輪。 仲有東邊嗰啲更加注意添啊，咩直子啊嗰啲成日落雨啊， 去咩？ 哦，南港直子嗰站咯， 南港台北市啦，直子就新北嘅，但係就成日落雨咯，因為近基隆啊嘛，嗰啲要注意一下咯，新北好大啊， 係啊，大家可以再。研究下， 有兴趣再讲下新北咯。如果第日揾个住新北嘅 friend 又倾下咯。 好， 好啦，咁啊，今次节目上差唔多啦，下次再倾啦，拜拜， 拜拜。